从台湾那个回来的那个航班上看到一个、哦、应该是当时一个经纬的一个张颖，就是他发的微博、 哦、 然后我看到他拍的，然后就刷了一下他微博，然后、嗯、哇，然后他好漂亮，就是整个非洲。 嗯， 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会骑摩托车。 对。 然后那个时候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嗯， 还有旅行方式。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广州以后就开始去学习摩托车。 哦，广州是一毕业之后的城市了，对吗？ 对，毕业以后。 哦，从海南去了广州。哦哦哦， 对对对。 广东，嗯。 所以我就开始骑摩托车去非洲、嗯、当时就想了一下，要不就选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就去非洲。 好冲动啊、哦、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好冲动啊、 哎、你骑摩托车从广州市去非洲，先坐飞机去非洲， 去那边租的车、 哦、 去那边租车、嗯、对吧、嗯、 对对对， 那也挺厉害的、 哦、那边租车就是，而且是租摩托车。 对， 是在哪儿？机场可以租吗？ 没有，是在他们城市，在那个 哪个城市， 南非的首都是哪里来着、 好好几个，开普敦， 开普敦，对，开普敦。 啊， 因为时间有点久。 哦， 嗯，对，开普敦。 然后就租车之后就开始在南非一路各个城市转，嗯、草原、国家公园也去，都是从摩托车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骑到他们的国家森林公园，然后也有海，也有山，然后就一路骑， 还挺神奇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知道、 嗯、 去到国家公园啊什么的保护区，都是那种四轮四驱的安全防护的吉普车。 摩托车应该不会 让你进去， 那个、 他是，我是把摩托车停在那个公园的门口、 哦、 然后再坐吉普车进去。 我、哦、了解，那 对 的、 哦、 那我挺吓人的。对 啊，对 啊， 哪能让摩托车进去， 猎豹追他那 不就。但是我们在骑行的路上可以经常能看到猴子，就一群猴子在你、 哦、 就是在你骑在路上经过，然后又看着你，也不走，就在路上跟着看。 宛如自己是孙大圣。 是的，红酥赌气是卖，心情是自由自在。 年轻的生命啊，其实有很多无畏的精神在里面哈。有一些，比如说成熟的35岁到45岁的成年人，在听我们没说的故事的时候， 我是不可想象的， 是不会想象他到底为什么，因为什么，怎么完成这些的。 对呀、啊嗯，而且是怎么样冲动的去到非洲？那你没有任何的计划，我是、嗯、你是想去哪儿，想去怎么样去？去这个安排自己的旅程。 对， 我的计划就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不太好的一点吧，就是 什么的呢？ 嗯，因为我的计划不是特别多，一般我只是、嗯、把机票买好，然后就看 就走了。 也不是，看一下我大概要走的线路、 嗯、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我也是到了那边以后再订住宿的、 嗯、 因为骑行过程、 哦、 刚开始有把所有东西都订好， 嗯， 然后后来发现像我这种旅行方式，嗯，很多东西不是 不太适合， 不是很确定，所以我、 哦、 但是我会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 嗯、 那条线路上的住宿、 嗯、 或者遇到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会了解，但是没做到就像可能很多人认为你要 方方面面的， 方方面面、 啊、 这个 都那么明明白白的啊。 对，这个可能是我所欠缺的地方、嗯、 其实呢我们更想知道，因为他欠缺这部分、 嗯、 我们下面来听听他到那个地方怎么一步一步的展开自己的行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一个年轻的生命体到达一个陌生地方之后，一切都是崭新的记忆和开始。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今天是年轻的梅硕，下面呢、嗯、还有他很多关于路上的好故事。 幸福就在瞬间，世界不再遥远，因为爱在身边没走远，海和蓝天交汇的终点，所有梦想为你而改变，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像你最好的每一天，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走到幸福最远的极限，好想把你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写下心动的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

有些道理我们年少时候不懂，有时候我看书，书里边说，哎呀，有时候你的理想跟你的一个愿望不要太高，因为你的爸爸妈妈的想法有基本一致还好哈。 嗯、 其实还有后边紧跟一句鸡汤，当你在你坚持的这个事上做出一些成就和东西的时候，你爸妈自然而然会理解你。你看，也是就也就是顺遂这种东西出现吧。 其实、 哦、 如果要是说像梅硕他，你把、 嗯、 拍过的视频、 嗯、 走过的风景、 嗯、 拍过的照片、 嗯、 写过的文字、 嗯、 当你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哦，我的儿子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 事情， 他也会从内心的支持你。 对、 嗯、 对，有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只有你自己坚持了，别人才会对你坚持、 哦、 是 这 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坚持很重要，有的时候呢、 嗯、 就不能妥协。 说到坚持， 嗯， 毕竟你是一个28岁的男孩男生啊、 嗯， 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窘迫的时候，在路上你还记得吗？ 这困难就是黑夜中前行了，看不到方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能到哪里、 嗯、哇、哦、 那个时候你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吗？ 住宿的地方是找到，所以就只有一条路，比如在山里、 哦、 那你只能 这是在哪个地方？ 嗯， 经常性的吗？还是会 偶尔会都会遇到。像上我说的那个黑夜人群，可能就是在南美骑那个马丘比丘啊，骑的那个镇、 哦， 然后山路只有很窄很窄，然后都停不下来，你只能一直 只有一个车头灯照明。 对，你只能这样骑，然后你只能然后到那里。然后上比如澳洲骑的时候， 澳大利亚 暴遇到50年一遇的那个暴风雨、龙卷风那种、 哦， 然后也很苦。但是澳洲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陪着我骑， 是吗？嗯、好棒啊！ 那还好一些啊。 对，一辈子的好朋友啊。 对， 嗯、 苦中作乐吧。 对对、 嗯， 其实做到说到这些苦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啊、 嗯。 反正我们都已经苦过来了哈，希望甘来哈。 嗯。 其实，在甘来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体会到大家对你的一些生活的改变，比如说你自己，比如说你比如说道德跟我，咱们俩、 嗯、 举个例子、 嗯， 咱们俩开着车。到了一个机场，然后飞到南美洲之后， 嗯、 去马丘比丘秘鲁横了一圈回来之后， 嗯， 你觉得回来一趟之后，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 或者你的内心有 你内心有没有波澜呢？ 嗯，我内心的波澜，每一次我发现我 不一样， 最大的波澜应该是在回来的那个飞机上。 哦，怎么？ 就有时候我记得，有时候当一段旅行结束的时候，我那时候听，比如说， 嗯， 鲍勃迪伦那些歌， 啊、 我自己就会流泪，就是莫名其妙的、啊，你看着那个夕阳，或者坐在飞机上看着那个， 他是很感性的人， 适合做这个行当，真的 像做梦一样。 对对对，哎、 嗯， 不错不错。 对、 嗯， 就有的时候你只有亲身感受过，你才能知道。就是那种触动。 对、 嗯、 是的是的。作为那个旅行嘛，其实我们会感觉到一个男孩子、 嗯、 其实摩托车去感受，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帮助你啊，吃到当地美食的兴奋和难以忘怀的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份阳光的部分哈。 嗯， 比如说你去过那么多的国家和地方、 嗯、 你觉得哪个国家的饮食你最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中国的城市之外、 嗯、 国外的去了这些地方。 国外其实我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 真实话实说。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是可能就说我的味蕾可能跟我的出生就是这个，我一出生我的基因就有关系， 哦、 所以我 一出生就得吃辣， 吃辣。 对，我喜欢吃辣。比如说我一落地，比如说2-3点钟到广州，我还会去吃火锅， 哦、 去这种。哪怕吃到第二天还拉稀，我也会去。 人家去广州真的是美食之都。 你想他在广州待了6年，广州那个粤菜大家都知道 好 吃有多少。 嗯， 但是这个我说了，很多人认为国外的美食是很好吃，我认为是 OK 的。但刚才因为你那个问题是问我自己，所以我就 对对对 对对对。 其实就我们去2-3天待一待，觉得挺新鲜的哈。 对对对。 改变一下我们的味蕾， 嗯、 但是你4-5天之后，你还要回到你土地里那个部分， 当然了， 是家乡的感觉。 对对对。 对。对，你看《舌尖上的中国》能拍3季，嗯，《舌尖上的国外》可能也就1集， 也有可能能出5季的。 啊， 法国拍1季哈， 啊，对对对， 对吧？意大利拍1季，哦，有可能啊。哎，去过意大利吗？欧洲去过？ 欧洲去那个芬兰跟那个冰岛。 哎，去了好 北 欧， 北欧对，在北欧、 嗯、 这俩地方怎么就打开你行程的这个起点呢？怎么 就想？那时候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愿望清单。 清单哪一年的时候？ 忘了，就是2-3年前， 2015年左右、嗯。 说那年刚好就受公众号的那个蛊惑， 哦，自媒体 看 极光，然后我就去了。后来发现其实每年都能看极光的，但是那一年刚好就去了。 对，因为那时候说，哎呀，今年极光大爆发，哎呀，今年是看的极光最好的时候。 对 对 对。 然后第二年发现宣传语还是这个。 嗯， 对 对 对， 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啊，对 对对对，我后来发现我在认识极光的，不是我去看极光的时候，就认识好几个朋友，然后都是看公众号的文章。 然后大家动的。